星落到雪，仍感谢天，我最美的发现。男人我只是表面，其实你心思细过简单沉迷，日子久了就明白，纵然中我还是首选。我没证明男人有时的真话连篇，我会有你处处留下眼帘。我有几次心不在焉，将真话说得肤浅。男人有时的真话连篇，越是在意越是想不周延。男人总是真话连篇，不在身边讨厌，没有有挂念。感情是怎么随便，不会将爱恨分和什么东西，只有你以为我的让我在你身边。每一年受伤的情，我等着看他是否真的灵验。虔诚的心不改变，终然终我会是首选。 几番起伏总不平，到如今都成烟雨。情也成空，宛如挥手袖底风，悠悠一缕香飘在深深旧梦中。繁华落尽，一声憔悴在风里，回头时无情也无语。明月小遥，孤独无人诉情衷，人间有我残梦未醒。漫漫长路，起伏不能由我，人海飘泊，尝尽人情淡薄。 相思等沉默，只有桂花香飘。Thank you.